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星期一的早上九点钟至十点钟都会有周兆祥祥哥在这里的。早晨祥哥。 早晨早晨。 是祥哥呢就有好多名的，我成日都起他啲花名啦，环保怪人啊环保啊先锋啊环保勇士环保斗者啊，咁当然啦，一阵间我哋会讲一啲呢同环保之外呢或者生态都有关嘅一啲话题。咁但係见到祥哥呢我就通常都同佢讲一啲新闻先嘅。咁啱啱过去一个礼拜其实都好多新闻值得都讲下。咁尤其是我见到你今日见到嘅攞住呢张报章啦。咁啊，英文报章嚟嘅《南华早报》，咁啊呢一个嘅图片，头先我都有即系同阿罗远芬咧喺新闻嘅时候咧，有少少提到呢一个嘅即系空间啊，德富道中呢个地方，咁啊都系寻日都系几多人去睇，我啲同事都去睇咗啊， 系咩系咩，系啊，我好后悔啊，寻日我太忙啦，如果唔系我都可以去玩埋一份，因为真系见证历史咯。 点解你会话见证历史咧？ 讲咗好耐好耐好耐吓，咁呢一个系一个非常。我覺得啊，係重要嘅綠色轉變咯，就係、是、終於香港咧嚇，即係唔係真係講字，係就開始行咗第一步啦。雖然就係、是、佢好似佢哋話 too little too late 啊，太遲啦，做咗太少啦，但係即係 早過冇， 算好過冇啊。咁有啲人就話：，切，你做一日啫嘛，有乜意思？同埋講緊二百米啫， 二百米 嘅，但係二百米好過冇喎。嗱，即係做過之後，大家體驗過。我咧即系话得嘅，同埋过瘾嘅，咁可以做多啲啦嘛。 系，所以个二百米就唔系话一个重点嚟嘅、 即系如果你仲未知道我哋讲乜咧吓，而家我哋讲紧啊中环啊德富道中咧，即系中环街市嗰度咧，寻日咧就封咗条街，净系准电车行，同埋其他咧就变咗行人专区啦。 究竟搞咩咧？咁咁啊，我同事都去咗，我见到佢咧即系影翻嚟嗰啲嘅图片啦。咁有啲就譬如佢喺一个地方咧就铺。咗一条绿色嘅地毡咁嘅， 喺度踢波。 咁呢个部分咧，就佢哋有啲凳啦、啲台啦，就俾啲小朋友又好，甚至大朋友都好咧，喺度睇下书啊，倾下偈，好悠闲嘅一个地方， 系 啊，可以开餐啊。咁啊，另外咧，头先阿祥哥讲啦，就踢波啊嘛。咁啊，有一个围咗一个咧，少少啲，你唔可以话佢足球场。咁但系平时我哋细个都系咁噶啦， 系咁噶啦。 喺街边有足球场，边有线嘅啫。 我哋都系喺学校啲走廊。 阿肥仔就 胶波仔、 西瓜波嘛，阿肥仔手笼噶啦嘛，咁两条电灯柱就笼嚟噶啦嘛。 喂，系真系而家冇咗啲西瓜波， 系 我真系唔知我哋讲紧乜添啊！ 红白色个西瓜波，我都知冇理由而家唔知人唔知啦，系咪先？好鬼死轻嘅一个胶塑胶波啦， 系咯。 咁细个冇乜钱睇呢啲噶啦，咁但系啲啲嘅时候咧，通常总有个小朋友咧，即系屋企好啲嘅，咁佢买咗一个嘅皮球啦，真系皮做嘅足球咧，大家就争住踢噶啦。 系咯。 咁喺街度咧就好中意就即系有电灯柱，头先我讲咧，或者揾到一啲咧，有两边都系对称嘅嘢，电灯柱就系啦，就当。龙门就系噶啦嘛，你话嗰条街啊，出咗界啊，就出咗界噶啦嘛，咁就喺度踢。咁寻日咧就德富道中咧，就做咗一样，好似我哋以前翻翻去细个咧，嗰个公共空间嘅使用啊。咁啊，当然佢有啲咧就系绿色嗰啲咧网仔啦，叫围住咗个即系长方形啦，你就喺度可以踢波咁。咁我觉得都系呢样嘢咧，我净系睇相咋，我都好似阿祥哥话就系好后悔冇去到。咁但系都俾我有感觉就系反思翻啊，以前细个咧我哋。好中意用啲公共空间做好多嘢，佢落到楼下咧，边有羽毛球场嘅啫？有个拍就礼噶啦嘛，大家 系天台咯， 系咯，天台咯， 系咯， 跟住就礼噶啦嘛，或者走廊啊， 走廊咯。 以前细个住公屋咧，走廊就系噶啦，出到去嗰边有埲墙踢噶啦，散埋去一个人就手笼噶啦嘛，成日啲波射晒落街要执嘅， 系咯，我哋都系咁啊。嗱，呢一个咧，佢哋就话叫做 people first planning。即系以人为中心，人行先。而家我哋乜嘢都唔系人行先噶，你睇中环就知噶啦吓。哇，即系乜嘢都系为啲车嚟设计嘅，过马路有时好辛苦啊。而家好多新区都系噶，你啲车咧就喂喂咁过，人就要兜上兜落兜大圈咁样吓。咁都唔系谂住个人系点嘅啦。中环咧嗰时讲咗好耐噶啦，就系话我哋。尽量咧就系、是、起到即系离晒地，行人推行啦，离晒地，即系话咧你而家譬如你。 由中環嘅中心啦，一路行過去啦，差唔多可以去到金鐘噶咯，知唔知啊？ 係啊， 係啊，係咯，係 啊， 即係離曬地嘅， 離曬地， 落地嘅。嗱咁啊，呢一個嗰陣時講過咧，就係話全個中環都係一個搞到咁嚇，即係一路上到半山啊咁樣，咁咪得咯。但係都係做啲唔做啲，做得好慢咁一橛橛咁嚇。嗱，尋日呢度係第一步啊，你估第二、第三步會點咧？嗱，終有一日咧，係由堅尼地城去到筲箕灣咧，全線電車線咧，冚唪唥都係種曬嘢添啊，種曬嘢嗱，種曬木瓜樹啦，嗱，因為冇車啊嘛， 係 嗱，種曬金啦，啊，種曬香蕉啦，你話幾好咧？嗱，你如果住喺軒尼斯道嗰一區嘅，你哋自己決定種咩咯？ 咁當然呢個就長江好大嘅一個宏願啊，我覺得叫做宏願係好似 New York 嗰邊做緊㗎啦，全世界好多地方都係咁， 好落後啊，係 咯，將啲車冚唪唥趕曬出去嚇。咁啊，長江成日都提到話，其實好易管制嘅啲車啊，就係咩咧？嗱，唔使用咩電子道路收費啊！即係佢哋嗰陣時講咗好啦， 好多年啦， 好多年就話哎呀涉及私隱啊，就因為會知道你架車去過邊區啊嘛。嗱，就我話最簡單嘅方法咯嚇，就係要規定啊邊幾區我哋唔想有多車嘅咧嚇，就係你要買個牌掛咗喺車頭先行入得嘅，即係話咧有個橙色嘅牌咧掛喺車頭咧先至入得旺角，有個綠色嘅先至可以灣仔。铜锣湾咧最贵啦吓，就蓝色嘅，蓝色嘅咧，你想入铜锣湾咧，譬如咁讲啦，唔该咧就5000蚊三个月，三个月换一次嘅。旺角咧，你想喺旺角又系3500咁样样吓，加加埋埋几万蚊嘅。如果你要去几区咁样样吓，你咪入咯。 系咁当然 就当堂咧，就嗰几区咧就少咗大半车啦嘛。 我即系我就理解跟长哥概念，我相信收音机听紧旁边好多驾驶者啦，就会觉得哇咁乸利啊，咁多。多钱啊！我就尝试思考跟长哥嘅个谂法就是，我谂啊，佢可能喺一啲嘅公共交通工具度就有呢啲豁免啦， 系咯， 或者平啲啦， 豁免咯呢啲， 咁大家就可以揸车揸到一个地方。 讲得嚟就啱噶啦，根本就唔应该有私家车，唔好意思啊，私家车系一座我哋负担唔起嘅奢侈嚟噶。而家好多地方都咁噶啦，开始你有架私家车冇用噶，你荷兰睇下啊，成个市区冇得行噶，冇路行噶。 所以就真系冇办法啦，即系香港呢个地方咧，一来就地少人多啦，楼已经系争得好犀利噶啦，啲人而家唔炒楼啊，炒私家车车位，你可想而知嗰个车位有几咁短缺。 点解要有钱佬大晒啫？即系我成日都话吓，点解要即系商业就大晒啫？点解唔可以俾翻啲人？我哋系城市系为人而存在噶嘛，咁啊唔该下啲街系即系people friendly 友善啲都好啊，唔好将我哋赶尽杀绝啊，冇路行。过而家啲人， 长哥呢啲位一嚟，通常都去得好绝嘅，多数觉得呢个系作风嚟嘅。我就觉得，首先慢慢嚟啦，并行不悖嘅，好多嘢都可以双线发展嘅， 一步步嚟咯， 一步步嚟啦。嗱，你讲到车咧，长哥呢一个专栏咧，如果你话车咧，我真系想同你分享下，因为我自己以前都做汽车节目嘅。你讲到车，我自己又好兴奋，即系睇啲科技点发展啦。呢个部分咧，讲到一个嘅即系美国嘅牌子啊， 系啊，我今日就系点解拎出嚟讲咧，就系有一位专栏作家提出嚟咧就话，而家呢个好危险，点解咧？佢提出就系话，已经有人成功啊，就将佢即系破咗 hack 系嘛， 系 hack 侵入去人哋个电脑嗰度。嗱，你架车咧靠一个电脑程式咁啊，你入咗去佢揸咗你嗰度啦，好安全啦。就算100%安全都好啦吓。喂，人哋喺唔知喺边度咧？咁一个掣就入咗去咧，就控制咗你本来想去湾仔嘅啦，佢就车咗你去筲箕湾，或者车咗去青山，咁都唔止，就系佢要你撞车咧，佢知道扭咩少少咧，你就撞车噶咯。哇，咁啊死都唔知咩事，同埋系我条命仔咧就俾人哋喺遥远唔知边个控制紧。 系咁啊，长哥讲呢单嘅新闻话呢个专栏咧，就一定要补充翻多少少，可能有啲听众咧就唔知道讲紧咩车啊。咁啊呢部 T 字头下嘅牌子咧吓，电动车一讲电动车 T 字头。第一部嘅啫，嗰部嘅电动车咧，嗰个科技发展得好快啦。咁啊讲咧就可以系无人驾驶嘅，即系你唔使掂住胎盘。 系咯， 咁啊佢有个自动嘅导航嘅系统，根据住头先所讲啦，就系 GPS 啊，佢自己会行。咁当然你喺坐喺架车上面啦， 佢话行到系好安全噶，佢完全识得避啦，识得停啦，识得咩吓，安全过人驾驶，因为人系有即系人为错判断错误，你会攰啊，你会分心， 你会饮酒啊， 系咯， 醉驾 安全到咁啦。喂，前个月未 衰咗一镬咯， 衰咗一次。 就系佢嗰次点解会架车会佢有一架车行紧啦？点解会撞咗入嚟人有个大货车嗰度啦？就死咗人啦，好似、 嗯 啊、就系、 是、外国嘅新闻嚟。 系啦系啦，就系、是、因为原来嗰架大货车咧就系反光啊，佢系好好银色嘅，成个大咩？就嗰架车以为 辨识唔到啊， 系啦，系辨识唔到啊。 嗯、 哇，咁即系有争少少。漏洞咧，咁又搞出人命喎、 啊。所以咧，即系当时喺香港咧就禁嘅，即系运输署系禁你买到呢一部咁新型嘅车翻嚟，唔好意思都要禁嘅。咁但系读住有让步啦，让步到一个位就系话可以行呢一个导航，咁但系你个双手一定要揸实个踏盘，同、埋你嘅人一定要坐喺司机位嗰啲，唔使讲啦。咁、即系以防不时之需，就系有啲咩突发嘅情况，你可以有紧急嘅一个反应。咁、大长哥讲得好啱啊，而家个科技发展得咁快咧，话啲黑客啊。即系话要 hack 就系入噶啦嘛，咁入咗嘅时候，如果你话有啲立心不良嘅人，咁梗系衰啦。但系我谂恐怖分子咧，如果系装咗粒炸弹咁啊，点咧？撞埋去 ，boom 咁，即系科技发展到地步嘅时候，我哋要反思下，究竟呢啲嘅科技会带俾我哋啲咩问题？我哋有最坏嘅打算，先至再思考呢个科技系咪应该去适合我哋香港咧？ 原来生活好快乐。好快乐， 黄奕彤。 讲到话咧，好心情或者心灵健康咧，因间咧真系要请教阿长哥啊。咁但我知道咧，最近有一个活动咧，都值得同大家推介一下噶噃。讲到咧就系呢个叫好心情 at。健康工作间啊，就由卫生署啦、职安局啦，同埋我哋新城资讯台全力支持嘅好心情 at 健康工作间启动嘅启动礼啊，记呢一个约章签署仪式咧，会喺10月3号星期一嘅晏昼4点咧，喺荃湾嘅愉景新城嗰度举行嘅。咁一众嘅机构啦，代表会签署呢一个约章，承诺乜嘢咧？承诺就系以呢一个健康饮食。体能活动同埋心理健康三大嘅领域咧，推广呢一个职场身心健康，即系工作间啦，身心健康啦。现场咧会有名厨咧就示范呢一个营养菜式啦，有瑜伽达人教你咧就系呢一个舒展肌肉，仲有歌手陈柏宇啦、陈明恩同埋小尘埃咧就唱歌咧就现场表演嘅。想知工作嗰阵咧点样可以 keep 住呢个健康好心情咧，就记得嚟支持啦。 长歌有古讲。 呢、这个故事咧发生喺29年前啊，点解我记得咧吓？嗰阵时阿长哥咧就系、是、初喺香港搞绿色运动啦，咁我哋关注到健康嘅问题啦、饮食嘅问题啦，咁啊长哥系第一个喺绿色即系运动界咧提倡话，我哋要由饮食开始咯。咁啊第一样我哋做嘅咧就系针对味精啊。咁啱呢嗰陣時全世界呢就唔係我搞起㗎喎，就全世界啲人呢知道呢味精係即係引起好嚴重嘅健康危機同埋環境嘅危機，咁呢就大家呢就一齊砌佢㗎，就話我哋唔好食咁多味精啦，味精係好危險㗎，咁樣之類嗰陣時我哋食緊好多味精㗎香港、啊、就係、是、因為我哋搞呢個運動呢，香港人食少咗好多味精，消委會後來做咗好多嘢啊，又提出咗好多嘅警報啊，咁樣之類啦，咁呢之前搞到呢全香港啊突然间有20日呢，所有嘅专栏，所有嘅电台啊，即係不同嘅环节啦，都讲呢样嘢喎。长哥可以喺2-3日之内呢去7个电台节目嗰度讲喎。咁啊系几多个人做嘅呢？系2个人做嘅，就我同埋另外一位女士啦、啊、我哋2个拍住当孖住上，哇呢个系长哥第一次发，原来我哋咁有影响力㗎。全香港啲人食嘅嘢，我哋只要系咁样吓，啱啱咧，我哋食正全世界个势啊嘛。人哋咧就喺全世界10几个国家咧，就提出咗好多嘅证据啦，就要钉死佢。咁好啦，咁呢件事发生咩咧？就阿长哥已经喺电台度讲咗好多啦，喺我嘅专栏嗰度写咗好多啦。嗰时有几个专栏嘛，尤其是系有一个香港最影响力最大嘅财经报纸啦，最多老细睇嗰个啦，最多知识分子睇嗰一张。咁咧我就日写夜写。咁有一日咧，我收到个电话。就是日本一间最大的全世界即是最大那间味精公司的负责人打来的香港分社的负责人打来，他说喂博士啊，就我们的副总裁呢就专登来香港想见下你， 咁你可唔可以俾面咧？即系大家见一见面咧？咁我哋有啲资料提供俾你啊，都好啊。即系或者你有兴趣想了解一下咧，关于微清嘅问题咧，我知道你写咗好多啦。咁我话，嘿，胆正命平，冇问题噶，拍去见下面啫嘛。咁去铜锣湾一间即系五星级酒店。嗰度咁啊，我依时赴会啦吓，咁啊去咗大堂，咁啊呢位男士咧就系即系迎接我啦，就喺度埋坐喺大堂嘅 coffee shop 嗰度，佢话啊咁啊介绍咯，有一位日本人啦，咁啊十足系日本嘅大企业嘅总裁嗰个款啦吓，即系好大份啊，同埋即系好有礼貌啊，好咩咁吓，好有气派咁样啦，握手啦，交换卡片啦。咁佢就话呢一位咧就系我哋美乜乜公司嘅即系副总裁，佢专程咧呢一次嚟香港咧了解我哋香港就对于人对味精嘅即系嘅睇法咁样样啦。佢话咧即系好啦，不如我哋上去上边我哋嘅套房嗰度倾啦咁吓。咁阿威，我有想问你，如果你系你想唔想？ 你有冇啲惊咧？我想问翻你长哥。 我唔惊，胆正命平。嗱，虽然仔细老婆乱吓，你会唔会去啊？ 嗯，我未必会， 未必会。 即系我就话，不如饮杯咖啡啊！大家， 我饮紧咖啡啦，已经 饮紧咖啡，咪喺度倾咯。 系咯系咯，咁 做咩要上房？ 我又唔知，一个好好奇喎。 系，虽然我男人啫，冇乜惊。 好啦，咪上去睇冇事嘅。 O K， 咁啊上去啦，坐定啦。咁套房嘅，梗系即系好豪华咩？咁啊坐定，然后咧佢摊开咗好多嘢，好似大相簿咁样。嗱，我哋公司就咁，味精其实系咁。有啲咧佢就话咧，你写咗好多嘢啦，我哋好佩服啊，好多谢你即系为大众做咗咁多嘢。不过咧，恐怕咧，你未全面了解呢个情况嘅。嗱，我系提供多一啲俾你，或者你又可以问多我啲一啲问题咯。咁我咪唔客气问佢啲问题咯，就录晒音啦。 你直情追死佢添啦，应该 系当访问咁样系嘛？即系人哋话你啲食坏人，死过人，有咩？ 系咪有翻译噶啦？ 啊，系有翻译嘅，咁就各位负责人，咁佢讲到尾咧，佢就话系啦，嗱都想你真系了解咯，不如你嚟一嚟东京，我哋嘅总部，我哋有即系俾头等机票你啦，即系五星级嘅即系酒店啊咁样，你嚟有你可以嚟唔嚟都5日啦，咁样。 你又有冇去到啦？ 系啦，咁嗱，如果你点话？ 喂，一步一步，会唔会喺香港唔敢即系搞我，跟住去到佢国家嘅时候用咗我噶？ 咁我知道咧，好多烟草公司咧嗰陣時啊，都係而家 ICAC 唔准噶啦，唔放過嘅，就係真係好多嘅專欄作家或者係記者、編輯啊、電台主持人咧，去完之後咧，翻嚟講好話咯，或者收口唔講太離譜嘅，即係佢嘢咯，咁我就。同埋我抽唔到時間，我嗰時喺大學教緊書㗎，咁就我就話、我抽唔到時間，不過呢資料好寶貴嘅，即係我你俾曬我，我拎翻去咧，我就會即係慢慢研讀，就再同你哋研究咁，好客氣咁樣。然後嗰時你估佢做乜咧？佢係拎出一個白信封，呢個字都冇寫到嘅，封咗口嘅。就交俾我，佢话我系啊，我哋少少嘅心事就即系表示我哋对你好尊敬啦，系好多谢你即系即系为健康界做咗咁多嘢啦，咁好啦， 唔敢收。 我问你，你收定唔收？ 唔收。 点解唔收？ 我觉得喂，咁有机会系陷阱啊嘛，长哥系咪先？会唔会就特登有啲摄录机影住啊？跟住就即系公布我周少祥啊，收咗呢一个贿款啊，跟住封口唔讲呢一个味精咁，会唔会系咁样？ 呢个系咪贿款咧？ 我觉得可能系噶。 咁你又估下里面系乜咧？ 咁可能系钱咯，可能系支票咯， 系咯，我都系咁估啦， 我都系咁估咯，系啊，咁好正常啦。 咁我就话即系唔使 佢啦，演佢啦， 演佢啦，就即系话我哋咧通常都系唔系收人嘅礼物嘅，咁啊就不过多谢你啦，多谢你今日即系俾啲资料我哋啊，好啦，呢件事完咗啦，咁你有咩感想？ 嗯， 我后来就真系问过专家噶，因为有廉署嘅即系教育部嘅即系官员咧，就每个月每一年咧都嚟我嗰堂，我系教翻译噶嘛，我哋讲翻译嘅就系一啲即系原则啊，同埋伦理道守则啊嗰啲咧，我当面当住学生面问佢噶，我收唔收得？ 嗯， 如果假定系支票啦吓，咁我代咗佢会唔会犯法？ 嗯， 你估廉署点答啊？ 廉署，我估会 嗱，佢话咧，你可以收嘅， 因为你唔系嗰间报馆嘅即系职员， 哦、 即系你唔系即系受月薪嘅，你只系同佢合约嘅啫嘛，今日合约都冇。咁佢话你可以收得嘅，就如果你系个职员咧，喺500蚊以下咧就唔使报嘅，500蚊以上咧就要问过你嘅上司可唔可以收。 嗯， 吓咁样吓，咁、但系就算系我都唔会收咯，即系收咗吓，咁收咗你觉你系咪会影响我嘅宗旨咧？我写嘅嘢会唔会收火咧？或者系即系咁？ 但系有谣言啊嘛，长哥，你知啲谣言好劲噶啦。如果佢真系有心去即系叫陷害你、或者整蛊你噶啦，佢将呢啲嘅收款嗰个镜头拍低咗，咁、然后你日后再写佢公布嘅时候咧，你嗰啲嘅文字咧就冇公信力噶啦，就话你收咗钱啊。咁我觉得对你个人嚟讲都一个好大嘅即系声誉上嘅一个损害。咁、所以如果你真系为社会做事，咁你点解要收个钱先？咁、所以我觉得长哥你嘅明智决定嚟嘅呢个系。 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好啦，翻嚟继续每日健康一小时嘅呢个部分，有周少祥祥哥喺度啊。头先就讲咗啦，嗰个今日主题咧，讲到呢个鱼场养殖出嚟嘅鱼，究竟会有啲咩健康上嘅问题咧？祥哥，今日点解你会拣呢个题目嚟讲咧？ 啱啱就睇到一篇文咯，有一个报道吓，咁啊想大家分享一下咯。问下大家啦，有冇食鱼先最近吓？ 我其实我自己个人嚟讲咧。我系好少食鱼嘅，原因有一个嘅啫，因为我好怕嗰啲骨啊。 咁好多鱼柳系冇骨噶嘛， 有少少啦，啲唔系全部鱼冇啊嘛。但你话一讲到鱼咧，见到有骨嘅鱼，多数我自己都唔食嘅。原因唔系话我唔中意食鱼，或者我对鱼其实一来冇乜兴趣，二嚟我见到拆骨嚟嗰个部分咧，要抡骨嗰个部分我已经惊咗。 咁你知唔知啲鱼喺边度嚟嘅咧？你食嗰啲 养殖出嚟噶咯？ 而家我哋都唔知噶，其实 啲鱼塘啊嘛， 好少有系喺海度咁捞出嚟噶啦，有就有，我哋都香港都有啲渔船去捞下。 捞啲系捞啲贵价鱼啊嘛，我唔系好清楚，长江咪龙等啊，啲东星斑嗰啲啊。 而家你想捞贵价平价都冇乜啊， 都冇乜。最近我见到个报纸话咧，出去嗰个海度捞垃圾多，捞七成系垃圾，三成就渔网。 系咯，系咯，系咯。咁咧就。剛才你话即系而家啲成日食嗰啲鱼啦、对健康有问题啦。不但只有健康有问题啊，对环境都有好有问题啦。嗱咁就呢篇报道呢就係话如果你食鱼呢最好知道嘅九样嘢喎、 九样嘢。 九样嘢。第一样呢就係话呢唔好意思呢而家养出嚟嗰啲鱼呢个营养成分啊好差嘅。咁佢度过晒啦，即系佢嗰啲，譬如而家你听过咩Omega 3啊嗰啲啦，佢话而家养出嚟嗰啲咧唔系好多噶咋， 冇乜营养， 就因为咧就佢哋嘅治疗嘅问题，主要就系唔好讲健康啦，讲个治疗嘅问题啊，你俾埋啲咁嘅料佢食咧，咁佢咪冇晒啲营养咯，就咁简单啫嘛，咁咧就第二样咧。就係、其實你係越係養多呢啲魚咧，個海洋就越慘嘅。點解咧？因為佢始終不但只係為人造嘅魚糧啦，咁都係喺海度撈啲魚糧，即係撈啲魚，然後就將俾佢 即係喂佢 喂佢食噶。咁所以成個海咪越嚟越少魚咯。同埋咧，你喂佢啲魚糧咧，好多都係用魚做嘅。 哦，系啊，系啊，系喎，系咯，咁，但咁呢个部分有咩问题咧？就少咗啲，即系啲海洋少咗啲鱼， 少咗啲鱼咯，系咯，咁啊，同埋你养埋，又系嚟喂鱼，又以后再用鱼嚟喂人， 即系喂大嘅鱼吓，大嘅鱼就俾人食， 系咯，咁啊，所以咪好浪费咯，即系浪费地方啦，浪费资源啦，成日都话你地球唔够粮食，你系咁样去嚟浪费，咁啊就要种多好多嘢咯， 跟住个海洋生态就即系唔平衡咧。我听过一单嘅报道咧，其实系非洲嘅吓。塞內比亞呢個地方，上兩個禮拜新聞嚟㗎。咁講到呢就係話因為呢即係全球嗰啲肉類呀，即係豬肉嗰啲呀供應呢好緊缺㗎嘛。咁佢話呢原來呢喺當地嘅呢個國家呢好多嘅即係嗰啲嘅養殖者呀就會買一啲魚糧啦，即係魚類製成嘅啲糧食呢就餵嗰啲豬食。咁搞到呢就係當地呢塞爾比亞呢個地方呢係嗰啲魚獲呢係少咗好多嘅。因為 嗰啲鱼咧就俾人买晒，廉价价钱就拎咗去咧就系买嚟就喂猪只。咁啊，猪只你知啦，全球供应咁紧张，咁多人想食猪系咪先？咁变咗咧，当地原来当地居民咧一路以嚟赖以为生嘅一个食物就系鱼，咁鱼价就上升啦。咁然后影响到咧当地有啲人买唔起鱼， 系咯。 咁所以你话用啲鱼咧嗰啲粮食嚟喂啲其他动物咧，系真系有呢件事情发生嘅。 第三样咧，佢话咧而家啲鱼咧系好痛苦嘅，俾你咁嘅养法。 系啊， 本来鱼咧快快乐乐喺个海里边生活噶嘛，系咪？虽然有一日都系俾大鱼食咗吓。但系而家啲鱼咧就系逼得好犀利噶。佢话你想象逼到几有几咩啦吓？佢话嗱，你想象啲三文鱼啦，斤几重噶啦吓，即系我哋成个大嘅电筒啊咁大个嘅三文鱼。佢话一个就我哋嘅粗粮缸咧，平均有30条。直情系转唔到身噶，唔喐得噶。 大鱼 系啊，系啦，佢系长期食安眠药噶。 系啊，系啊， 因为你唔俾安眠药佢食咧，佢就乱撞啦吓。 系啱啊。 因为你俾安眠药佢啲懵仔药佢食咧，佢就懵懵下咧，就第一佢就唔会乱撞，唔会互相咬伤撞伤。第二咧就系咧，佢就可以好快食咗鱼粮就肥啊，即系冇消耗啊嘛，冇喐嘛，咁咪要嘈肥佢咯。 系 咁啊，长期即系懵下懵下喺度等死，啊咁样样凑大佢噶。 你呢个讲得好好，即系我听好多都系即系食嗰个安眠药，咁佢咪唔使会撞嚟撞去，会乱咯。咁你谂下喺个咁细嘅空间，你唔好讲话鱼啦，你话人先算啦。你话譬如一个人喺一个100尺嘅空间入边，咁 OK 啊，系咪先？劏房好多都系咁啊，十个人咧，即系每人得10尺噶咯。20个人咧，每人得5尺，喺呢个咁嘅空间咁逼嘅时候，咁咪会 一定会癫咯。即系佢做实验都系啦。你谂下，你系升降机都系啦。如果即系如果塞咗20人嘅时候，运 lift 啊吓，运几个钟，你啲系癫咗， 都会惊 癫咗咯。 嗰啲实验咪攞啲老鼠嚟做咯，喺嗰个房入边，啲老鼠就会癫晒啦，咁跑啦 吓。咁有人话俾我听，即系因为以前我哋屋企隔篱都有鱼塘噶嘛。佢话如果我抽干啲水咧，啲鱼系淋到6层嘅。 哇，6层啊，咁多鱼啊， 系咯，睇唔到，平时你唔觉吓， 但系好多个鱼喺入边。咁而家啲鱼塘咧就系密集式咁啊，即系我谂唔系好似以前嗰种噶啦，长哥，以前啲鱼塘系你喂下咁就算噶啦嘛。而家佢真系框起咗呢啲就密集式咁要去喂嘅，咁佢嘅为咗就系逃利啦，咁啊做生意啊嘛， 就梗系越快生产越多越好咯， 唔系嗰种旧有自给自足，卖食唔晒多，不如攞啲出去市场度卖，唔系嗰种谂法啦。 所以啊，工业式生产就系咁咯。第四咧，佢又话而家鱼病得好犀利。有外边就皮肤病啦，里边就病到入心入肺啦。因为佢食咗咁多药啊嘛，你俾啲激素佢谷大佢啊嘛。再加上咧，因为佢咁逼嘅环境咧，一有传染病咧就一镬熟。不但止佢系一镬熟，而且佢系嗰啲病咧。就會影響曬周圍外邊，因為而家我哋喺海度養啊嘛。我屋企附近就有幾區都係咁樣，你成個海其他啲魚都 病曬 咯。嚇，同埋咧就係因為啲魚我哋不斷咁樣餵佢食嗰啲藥啦，嗰啲藥就喺海裏邊噶嘛，咁啊流咗出去咯。 啱， 其他啲魚都食埋啊嘛。咁就搞到嗱个毒死咗其他啲鱼咧，咁啊啲海鸟啊，同埋 又食咗 又死埋， 真系搞笑。咁到头嚟咧，好多时都系翻翻人体度嘅，因为你食佢啊嘛。咁间接你食咗嗰啲安眠药啊，食咗嗰啲懵仔药啊，我食咗好多农药落肚啊，其实间接翻翻你自己身度。 系咯吓，即系我系食紧二手嘅 二手药，二手激素系。 咁佢话第6咧，听下呢句，佢话 farmed fish。A living on their own feces， 佢话啲鱼食屎噶，因为你话唔系嘛，佢哋有鱼粮食噶，点解会拣食嗰啲啊？佢唔系想食噶，就因为成个海床都系啊，根本佢哋吸入去嘅水，鱼系不断吸水， 太多啦， 太多，佢周围都系有细细粒嘅屎喺度，多到不得了噶。咁你谂下啦，你而家食嗰啲肉吓，其实即系条鱼就系咁噶咯吓。咁呢就仲有呢呢啲鱼呢好多时呢就会走出嚟㗎。 走咗出嚟咩意思？跳咗出嚟。 跳咗出嚟囉。 跳出海面。 係啦，你不论点样样围住佢呢，佢会跳出嚟。跳你话咁跳出嚟咪有佢跳出嚟囉，有冇大件事呢？大件事㗎。因为佢一跳咗出嚟呢，就影响晒其他个海嘅生态。可能佢好恶啦，佢大条过人啦。本来呢个海系冇呢种鱼㗎嘛。你突然间整一条咁嘅嘢嚟啦，佢喺度繁殖呢不得了㗎。 即个生态系统啦。 係囉。 咁咧即係講嚟講去咧，仲有好多好多生態嘅問題啦。即係講到尾就係對人又好，對大自然又好，不論你係內外環保咧嚇，即係而家咁樣養魚咧，真係好唔掂咯。係 咁依家啦，即係除咗你話聽完呢九個咁重要嘅因素，點解要啲人咧就係要注意一下養殖出嚟嘅魚有啲咩問題咧？咁但係而家似乎都冇辦法改善到呢一個嘅即係食魚嘅方，即係呢個方向，因為你咁啊。譬如你过时过节啦，你话食饮宴都好啦，两样嘢好紧要嘅，一就系个猪啦，吓系咪先猪肉啊咁，另一部分烧猪啊，另一部分通常有会有条鱼噶嘛，咁啊清蒸啊、石斑啊、龙趸啊咁，好似都系一个象征嚟嘅，好似就系食饭点会你冇条鱼点得啊？过时过节冇条鱼点得啊？或者婚宴啊，喂你已经无耻啦，有条鱼都唔过分嘛，好失礼人啫咁。似乎呢啲睇法我哋都仲未变得通 啊！咪就系呢啲睇法咯，而家要改就系啲，呢啲可以改到噶。嗱，而家由于即系网络资讯嘅发达咧，改得好快噶。最明显就系鱼翅啦，吓新一代嘅人都唔再觉得即系系咪真系要食翅嘅啫吓。咁啊，同埋觉得唔食翅先至啱潮流，而家开始咁样变咯。咁即系食鱼一样可以变嘅啫。咁啊，而家咪啲环保团体就话啦，第一样咧唔该咧，就系唔好食嗰啲濒危即系绝种嗰啲鱼啦。第二咧就系食一啲即系有爱心地养出嚟嘅鱼啦。嗱，即系个成本贵好多嘅，香港系有嘅，有呢啲鱼吓。咁你食嗰啲先啦，虽然贵啲，但系讲真啦，冇咁毒啊嘛。就算你自己为咗健康，都食嗰啲贵少少嘅咯。 系咁啊，而我记得上个礼拜咧有一单新闻讲到啦，如果你要讲到呢个濒危嘅咧，有50个国家咧就撑啊。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呢单新闻啊，长哥撑咧就系有4种嘅鲨鱼，即系4种嘅鲨鱼，希望咧大家就要关注一下。咁啊系要立法规管，希望大家会撑佢啦。咁啊讲到系呢一个濒危野生动物嘅呢一个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啊，咁佢哋会开会啦，有好多国家一齐开会，咁希望大家就留意嗰4种嘅鲨鱼，咩深海长尾鲨啊、浅海长尾鲨啊。咩弧形长尾鲨等等啦，咁呢都系咧，即系列入咗去公约嗰个嘅附录入边，因为好少有，即系已经系少之又少啦。咁啊，我希望咧就系大家要留意一下啦，即系呢啲嘅即系鲨鱼。头先我讲长哥话食翅已经系潮流唔兴噶啦。如果你睇过嗰啲咧网上嗰啲短片咧，你又知道啲人点样捉啲鲨鱼，点样捉完佢之后掟翻佢落海，然后佢冇咗嗰个嘅即系活动嘅能力啊，或者觅食嘅能力嘅时候咧。佢餓死啊，流血過多致死啊，等等嘅時候咧，你就其實真係會唔忍心食呢啲生物㗎。 前幾排咧，咪有全世界最大嘅物流公司咧。就公布有个决定啊嘛，就系话我哋唔再同你运鱼翅啦，咁吓，好多航空公司啦都话我哋一定唔会同你运鱼翅，佢哋呢啲咪当宣传费咯，就系、是、觉得佢有个绿色嘅光环啊，所以人哋又系即系帮衬佢咯，咁而家呢个潮流就好好咯。 咁当然啦，再呼吁多一次啦。如果你有一啲咧，就系、是、譬如今日我系呢个主题啦，喂食鱼啦，讲到有啲迷思，阿长哥点解食鱼唔得啊？头先我哋讲咗几个原因啊。如果你有啲即系喺饮食上面吓，觉得喂食咗啲咩会唔健康啊？不妨你问下长哥啊，佢可以俾啲意见你，可以参考一下。电话号码18349971834997，转头仲有啲时间，同埋长哥咧佢介绍嘅呢一个食谱咧，放心呢、這个食谱咧就健康嘅啊，又唔使。杀生嘅，佢食生噶嘛，大家都知啦。 原来生活好快乐，原来生活好快乐。 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好啦，翻到嚟继续仲有一节嘅时间啦，同长哥倾下偈之外，亦都会听下啲听众嘅电话啦。电话旁边咧有马先生喺度嘅，马先生你好， 讲啊， 系马先生你好， 早晨， 马先生， 我继续讲。第一咧，我想问下你，讲下咧红豆系咪补血嘅咧？ 系啦，点解你会突然间谂起食红豆去补血咧？ 因为咧嗱，我咧就我因为我中食豆就减肥啦，同埋咧就 减肥 啊，因为佢咧热量低啦，又顶肚饿嘅喎，呢一盒大豆咧顶肚饿几好嘅喎，咁啊其次有蛋白质啦，同埋咧而家我听你讲话又好多污染啊问题啊系嘛，又话鱼又话农药好啦，咁可唔可以食？ 用豆或者瓜类嚟代替菜咧？ 嗯，即系食咗会唔肚饿 啊？系啊，点解你又想代替啲菜？ 因为菜有农药啊嘛，又话渗透啊，又话油质啊嘛，系嘛，好难清除啊嘛。咁用瓜系咪吸收农药嘅机会少啲咧？咁 系啦，啱啦， 又平啲啊嘛，即系样样嘢都话贵啲菜啊嘛，瓜冇咁贵啩。 系 啦，嗱，阿马生好欣赏你噶，咁追寻健康， 同埋佢都好似做嗰啲资料搜集 咯，系啦，即系所以你对咁多嘢好了解啦。不过我哋而家咧对有啲嘢嘅了解咧。都系唔全面嘅，因为传媒咧就好兴咧，就系即系渲染咗一啲好夸张咗一啲嘢，系咁噶嘛，系咪？嗱，譬如你而家话最想避系农药啊嘛，系咪？其实食水果食蔬菜农药系最安全嘅。嗱，长哥讲嘅吓，你食肉咧仲多农药，你食鱼仲多农药，食只猪嘅时候咧就系食咗佢成世嘅农药噶咯吓，同埋佢猪里边嗰啲农药洗唔甩添啊，系咪先？ 系 系嘛，即系你话苹果都可以切咗个皮啊嘛吓，好啦，你好好啊，你系追寻啊，即系减肥啊咁样样吓。但系咧，喂，我哋都唔需要咁多蛋白质噶啦。头先你提到话要蛋白质啦，咁样吓，因为大人大姐咧吓，发育完成嘅时候咧，我哋只需要好多嘅蛋，好少嘅蛋白质噶咋。你一多咗咧，反为就容易生癌添。 嗯， 咁而家咧，睇譬如豆啦，讲起豆啦豆啊，梗系比食肉啦，就系健康好多啦。咁啊，红豆咧系咁样豆之中其中一种好健康嘅豆嚟嘅，咁啊可以食下红豆咯，系咯吓。咁你话要补血，嘿，好多嘢都可以补血嘅啫。 例如咧， 嗱，常哥成日都讲啦，椰青水就最补血噶啦吓，椰青就最补血啦，香蕉啊补血啦，呢水果呢一啲啦，根本你食好食青菜，头先你话提到菜吓，菜好补血嘅，菠菜就最补血噶啦，芥兰嗰啲系豆苗嗰啲好补血嘅。 菜会唔会食啲农药咧？因为佢好似唔系咁主流啊。 冇错啦，吓提到农药咧，有排讲啦，我好喺度讲咗好多次啦。就系、是、其实咧，你知道买边啲冇咁多农药嘅。咁就避咗佢啦，最好买有机啦， 买 有可靠嘅有机啦，最好自己种啦。你话我唔识种，咁自己就种下芽菜都好简单嘅啫吓。好啦，咁你话要买边啲先至冇咁多农药啦？咁你要了解下边啲系最多农药嘅咯，菜心咪最多噶啦，十字花科嘅即系 糖菜 系最多噶啦， 即系白菜啊、 白菜啊、小糖菜啊、即系西兰花啊，尤其是系芥兰同埋即系。菜心啊，呢啲系最多农药嘅， 一啲多人食噶嘛， 就 系、 是、咯， 系啊， 系咯，咁你食一啲冇农药噶啦，譬如散菜啦、苋菜啦、通菜少啲农药噶啦，生菜冇乜农药噶啦，咁你食嗰啲啦，番薯苗我几乎保证冇人落农药啦，咁咪冇虫啊嘛，咁嗱你就食多啲嗰啲，咁咪仲有营养啦，唔讲你唔知啊，西兰花啊嗰啲啦嘅蛋白质咧系好高噶，如果你需要蛋白质咧，食嗰啲咯， 系咁啊，马生仲有一个问题嘅，佢话个瓜，佢话可唔可以就用呢啲去代替，即系头先你话有啲农药咧嘅菜咧，可唔可以代替到佢哋嘅咧？ 其实唔系代替唔代替嘅问题，菜就还菜，水果还水果吓咁啊。嗱，瓜系水果嘅一种，唔好唔记得吓。 系 咁咧， 蔬果类啊嘛，佢谂住 除系咯吓。咁其实瓜咧，而家好多瓜系好多农药嘅，最多农药你问我咧就 系 苦瓜吓。我初以为好死蠢啊，以为话苦瓜咁苦，冇虫啦。有啲虫啊，就中意食苦嘅。 你觉得苦啫，啲虫 系咯，就系咯。哎呀，我又唔识谂呢样啦。咁咧，苦瓜而家咧咁样种咧，就好多虫。咩节瓜啊，嗰啲咧，丝瓜都好多虫嘅。所以就好多农药嘅。咁你食啲冷门啲嘅瓜咧，就冇事啦。譬如佛手瓜啦， 佛手瓜， 而家就少好多农药啦。咁样咯。 好，马生仲有冇问题想问下长哥？ 茄子啲矮瓜，有冇虫啊？有冇农药？ 都有啊， 因为都多人食啊，马生。多人食嘅话咧，头先以长哥嘅理论嚟讲咧，就系话多人食，咁啲菜商或者种菜嘅人咧，就要用好多农药去加快佢啦，去运作啦，或者系减少啲虫害啦，咁个产量咪多咯。一多嘅时候就要用好多农药去做咯。 同埋咧，都系搞行季节啦。你热天系都要食菜心，咁咪好多农药咯。嗱，你而家呢个天气可以食菜心咧，就冇咁多虫噶啦嘛。菜心系冇理由喺热天种噶嘛，种亲就多虫噶嘛，咁咯。 所以马生 OK 嘛，长哥答到你问题嘛。 我想问 咧，香 蕉好多甲质，甲质食得都系咪个肾弱啲噶？ 甲質香蕉， 我就識好多人咧嚇，食好多香蕉啦，長哥一日食十幾隻香蕉啦。我啲朋友好多一日食十幾隻嘅，限限地。 會太多啊！真係會， 你就會唔會太多咧嚇？咁又唔見有問題。好少數嘅人係對，即係因為係甲亢啊，即係對呢個係比較敏感嘅。 呢個天生嘅會唔會？ 都係好少嘅， 好少。 大部分嘅人係冇問題嘅。嗱，不過 你長哥，你唔係十幾隻係一齊，即係你係打。即系炸啲香蕉汁咁嘛， 一个个人咯，你食得咪，你都冇可能一口气食十只噶，有其实有噶， 星星 有啲朋友系咁样吓，不过通常我哋都唔系咁噶啦，咁啊冇人叫你长期系咁食噶嘛，一向食啲咁样啊就好噶啦。 马山酱冇问，我见佢蔬果又都差唔多，样都问晒。马山酱冇 红菜头啊， 红菜头想问埋红菜头 系啦，嗱红菜头咧又好特别嘅，就系因为佢系好甜噶。同埋咧，咁多种蔬果之中咧，红菜头嘅排毒功能系最强噶。即系话咧，你如果将佢榨汁咧，饮得两杯咧，就系即刻去厕所啊嗰只咯，就佢将你好多毒嘅排出嚟嘅。咁啊，食完红菜头咧，你啲大小便咧都有血嘅颜色，好惊吓嘅。 正常嘅，正常嘅， 正常嘅，非常之正常吓， 正常嘅。 咁咯就有呢啲又唔使多食噶啊，即系你每久唔久食一啲咁样好咯。又系讲季节啦，而家开始凉咧，红菜头就出啦，咁开始食啦。 马生开始啊。食翻多啲嘅，即系头先阿长哥提议啊呢啲啦，即系农药会少啲嘅呢啲蔬果啦，好嘛？ 系，拜拜啦， 好，拜拜，好，唔该晒马生吓，真系嘅，好多一啲嘅蔬果咧，即系多用农药嘅时候，真系留意一下。你唔听嘅话，你会唔知道哦，原来呢啲会咁多农药噶。头先我所讲咧就系话多人食，咁变咗咪佢哋种嘅时候咪用多啲农药去确保个收成要多咯，就唔好俾虫害蛀咗，咁令到嗰啲收成咧就少咗。咁所以佢又喺呢啲地方落咗农药去做，咁大家就要小心啦，要注意去听下你平时食开嘅呢啲蔬果蔬菜会唔会好多农药。咁正如长哥话斋啦。如果你系唔担心嘅，你系咪唔放心嘅？担心嘅，咁你买啲有机嘅蔬菜咯。 嗱，好多人咧都系对农药咧好多误解噶，系、哎、呀，好危险啊咩咁样？讲真啦，你食啲味精仲危险啊！你而家日日食咁多防腐剂，你食个咩膨胀剂？你买个菠萝包啊，里边嗰啲嘢毒过，啲农药好多好多。 哦，系菠萝包， 梗系啦，就更加毒就系鱼蛋啦， 你唔讲嘅以前 肠仔啦、午餐肉啦，佢含有咁多啲古灵精怪嘢，尤其是有一样要硝酸盐啊。硝酸盐呢样嘢啦，而家就顺口就讲下啦，系佢保证系致癌噶。 硝酸盐，硝酸盐喺边度会有啊？ 嗱，午餐肉，譬如咁讲啦， 午餐肉。 午餐肉，如果你唔落硝酸盐咧，吓又唔摆得耐啦，又系灰色嘅，一揦揦佢咧系变咗粉红色，系咪好正先？仲你又觉得好味， 系 嗱咁，即系佢一样嘢咧，就三个用途。 佢一级致癌嚟嘅。 第一咧，又系佢系好味啦，第二我摆得耐啦，第三样又靓仔啦。哇！你话系咪要落先？ 一级致癌物啊，呢啲系。 咁佢本来就唔系杀伤力咁大嘅，落咗肚咧，佢我哋就将佢改变咗个肚里边啊，变成亚硝酸。盐咧，嗰个就系 亚硝酸盐啊， 系咯，即系即系所以呢啲嘢啊，但系我哋而家就长期俾人用噶，嗱鱼蛋就最多噶啦，午餐肉啊最多，肠仔、烧肉啊、叉烧呢一啲完全走唔甩噶，腊肠呢啲保证好多， 系保证啊，但系我哋都明知道好似有啲事啊，上年都讲啦，上年我哋咪花咗好多篇幅去讲嗰个即系午餐肉啊、烟肉啊嗰阵时咪即系咩嗰个系咩联合国啊定系咩，即系列咗佢 系 呢个一级致癌物，大家都知嘅。但系知又要去，又要去食咁解咯。不过呢个时候啦，嗱，长江嘅呢个厨房咧，放心，好安全，冇致癌物嘅。佢有个厨房教大家煮下嘢食嘅。 幸福厨房。 上个礼拜咧，我拍档咧就做咗一个番茄汤咧，哇，正到晕！我话咁都得吓，嗱、啊，番茄都好容易做，但系要做得好特色，特别好饮咧，就有难度。 番茄汤容易做噶嘛，加水、番茄咁煲啊，系噶啦， 唔使煲添啊，打埋佢，煲咗会酸噶， 煲咗会酸啊， 系咯，你打咗佢咪唔酸咯吓，就使乜煲就仲悭吓，我哋讲紧十秒钟打咗佢系啦，不过佢个番茄汤突然间好饮咧，哈，我收尾咧就要佢逼供啦，系嘛， 逼供， 你做点做出嚟？ 讲 啊，原来咧佢系加咗椰青肉， 哦， 又用椰青水，咁又掂咗。 椰青水加番茄汁，番茄汤，番茄 系啦， 就变为咗番茄汤， 再加椰青肉，咁然后咧就佢落咗少少调味嘅，落啲好靓嘅豉油。 咁吓、哦我哋用一种黑豆豉油咧，咁啊佢即系公同我哋分享啦。 嗯， 佢话哎呀呢种黑豆豉油咧，你食咗咧就翻唔得转头啊！佢一讲我又话系、啊嗯，你食过咁靓嘅豉油咧，以后平时嗰啲豉油你真系唔想用好第四。 嗯， 咁、啊、原来啊吊一吊味咧争咁远咯。 嗯， 咁 你有冇谂过吓、啊？即系咁简单嘅嘢，你话买啲靓靓地嘅番茄啦，就买个椰青啦，就咁啊再连肉连水一齐打埋佢，咁啊用你嘅方式调味，或者用面豉酱啦，咁啊掂晒啦，几简单， 就系咁简单啦，连水都唔使，椰青水吓。啊去搞掂咗佢啦！聽長哥嘅廚房咧，你會覺得好放心嘅。呢啲你聽落去番茄椰青水咁都唔會係致癌嘅物質啦。咁咁當然揀個靚啲嘅番茄啦。好啦，咁、這、呢個時候咧，我哋要同長哥咧要講拜拜啦。下個星期再見啦，好唔好啊，長哥？ 嗯，拜拜。 原來生活好快樂。